机，不一样的话题，感受梦的旋律响起，打破爱的预期，明了真爱的原理，从今开始做出真实的自己，无所谓，反正从前没有珍贵，太多的谎言，最后还是浮出水面。无所谓，反正从前没有珍贵，太多无所谓，没有意义。了解，无所谓，反正现在都有安慰，一声祝福能换来一生幸福，无所谓，什么什么什么都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反正现在都有安慰，听听音乐消磨伤心的一切，无所什么什么啊么都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不一样的自己，不一样的话题，感受梦的旋律响起，打破爱的预期，明了真爱的原理，从今开始做出真实的自己，无所谓，反正从前的谎言，最后还是浮出水面。无所谓，反正从前没有珍贵，太多无所谓，没有一句了解。无所谓，反正从前没有的谎言，最后还是浮出水面。